將會停止軍事行動，並後撤至安全距離。俄方將會為所有的器械人員提供安全保障和醫療服務。另外，烏克蘭軍方說，雖然俄軍攻勢猛烈，但是烏軍仍然是堅守陣地，又宣稱已經開始反擊，奪回東部頓涅茨克地區附近一個鎮的控制權。總統澤連斯基說，如果烏克蘭獲得更好的武器，就有能力結束這場的戰爭。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高5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炎热，下星期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44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98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1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2点，跌2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2蚊，跌2蚊；招商银行50.3，跌2.6；美团144.9，跌1.1；阿里巴巴90.7，跌8毫；盈富基金21.12，跌1毫。港交所326.2，跌4.8；中国平安53.4，跌1.55；友邦保险79.6，系升1.25；中国海洋石油11.16，跌4.8；恒生中国企业71.78，跌1.1。外围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218，瑞士法郎8.274，澳元5.831，加元6.243，新西兰元5.324，欧元8.5015。每百日元对港元6.1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86。日经平均指数报27217点，升232点。港金报1815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46.59美元，卖出1947.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红磡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慢线的坏车拖走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现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就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过晒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去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呢，而家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比较多车些少。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桥面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西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建德富道西，德富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皇后大道西的一段快线只是准电车行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池村慈心楼、大埔大埔头17号敬罗家属、香港仔鸭脷洲村利泽楼、葵涌晓峰居第二期 B 座、葵涌葵芳村葵建楼、粉岭辉明村星辉楼、葵涌兴芳路196号葵峰大厦、葵涌葵涌村影葵楼、葵涌丽瑶村桂瑶楼和葵涌石荫村人石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咁就有四位成员，咁啊一阵间就会六点钟出现喺苏动音乐，就讲下佢哋啱啱踏入咗三周年啊， 系有呢个 即系已经三周年进系啦，迈向紧第四年啦， 系啦，有二话都说呢首新歌啦，咁啊亦都系非常之有趣嘅，即系亦都会解释到点解呢只歌咧个 intro 咧系会有一段咁样嘅独白， 系电台版同你网上面听到版又唔同啦，同埋最好听亦都系佢哋三即系四个互相讲对方，你知我最中意。 一有團體我哋就一定要係做啲令到佢哋咧會內控嘅事情。 因為六點鐘就會有 Wiz 嘅四位出現，大家留意啦。 係啦，咁啊，今日咧我想同你分享一件事先嘅波停，因為都真係心情沉重。 係， 因為要同大家去分享一件非常之嚴重嘅事故，就係我屋企琴晚咧係險些兒啊！發生了一單嘅倫常慘案，可以話係。 你做咩？你叫你唔好咁衝動啦，個人。 我個人真係冇辦法，即係年紀越嚟越大咧，開始個人啲心火性啊，又越嚟越激氣啊，開始嗰啲心臟卜卜跳咧，好容易動氣啊。話說琴晚翻到屋企啦，咁啊同你做完節目之後，咁啊買曬餸咁樣，咁啊準備翻屋企煮飯開餐咁樣，一開門。見到咦點解成個廳嘅地板都濕曬嘅呢，咁啊喺度揾嗰個源頭喺邊啦。 冇落雨啦，唔關事啊，定咁樣。 最正係嗰種濕呢係黐立立嘅濕喎，即係唔係就咁濕喎。我喺度諗第一下我係咪諗喺度係咪嘩潮濕成咁呢咁樣。咁然後呢就發現咦原來屋企呢就張床嗰度呢又突然多咗一個白色嘅盒。 白色 系啦，跟住慢慢揾个源头，嗰啲地板好湿嗰啲液体咧，就系喺嗰个白色嘅盒嗰度嚟嘅。 咁即系成张床都系啦，其实 冇错啦，成张床咧系已经湿晒嘅，连埋啲被单啊、枕头啊湿晒，湿到透嘅，仲要系最惨系黐立立嗰下湿算啦，我觉得 OK 啊，黐立立下嗰下先惨啊嘛，咁我就黏黏黏開個抽濕機，一路抽住濕，一路去處理嗰啲抹地啊、換床單啊、剩啊，搞到十點幾我先開始有得安樂啦咁樣。咁然後講翻就係喺嗰個床上邊嘅白色盒係咩呢，就係平時大家用嚟吸濕嗰啲咧，嗰啲抽濕嗰啲啊， 嗰只 elephant 啊， 係啦，嗰只象啊，成盒倒瀉咗。 但嗰啲立嘅咩？原来 系啦，我人生活咗30年，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嗰啲嘅 elephant 咧系黐立立噶。原来佢抽完出嚟嗰啲湿气咧，嗰啲水咧倒咗出嚟系黐立立噶，系好呕心噶。咁、哦、但系我喺度谂，点解会咁样嘅咧？就系事关小弟屋企系养咗三只猫，然后咧呢只大笨象啦，我平時係擺喺自己嘅衣櫃入面呢， 咁叻 就係愛嚟抽濕嘅，咁啊等啲衫唔好咁霉咁樣啦。咁啊，但係我每一日呢，其實出門口之前，我都會好肯定確定啲衣櫃門啊，所有門係咪有閂好呢，就等啲貓唔好亂咁鬥啲嘢啦。但係唔知點解啲貓而家咁叻啦，識得自己，因為我嗰道門係燙門嚟嘅，衣櫃嗰係燙門嚟嘅。其實本身已經黐住咗嗰啲磁石咧，等佢燙埋佢嘅時候可以黐穩少少。咁但係可能最近嗰啲磁石開始甩甩地咧，就唔係好 work 啦咁。於是乎，我發現佢打開咗我衣櫃嘅門，成個嗰啲 elephant 倒咗落我張牀度，然後帶住佢濕滴滴嘅腳踩滿咗我成間屋個廳，然後我成間屋個廳都係我啲貓嘅腳印。 Oh. 我嗰下嘅崩潰程度係去到基本上係幾乎爆血管。 通常最嬲嗰樣嘢係因為你放工啱啱翻到屋企，個人好攰嘅時候，諗住休息沖個涼煮飯食， 係啊， 居然要處理一樣。 我本身已經係準備好煮完個飯、沖完個涼，跟住然後擺低啲嘢就開餐，跟住開套戲嚟睇，舒舒服服咁樣過埋噶。 你而家有場戲擺成台戲擺咗喺度啦。 哇！真係好慘啊！仲要又要洗衫又要剩嗰下咧，嗰個人係你好似佢成個 預算打亂咗咁啊！ 搞咗幾耐咧？咁你要善後。 個幾鐘啊！你諗下又要換嘢，又要拖地，又要咩？好彩平時即係已經做足曬功夫咧，即係嗰啲床單啊、嗰啲冚啊、嗰啲被單要換起上嚟都叫做好快手。如果唔係，即係洗完又要等佢吹乾，又要剩咁啊，真係好麻煩。同埋好彩個床褥係防水啫。我其實最初我都喺度諗，其實買個防水嘅床褥係 做乜 做乜嘢啊？你都唔會有幾好喺張床度飲嘢㗎啦。講真句， 你唔記得你有貓？ 係啦，我發現原來係有用嘅呢個產品。 每一樣嘢喺個世界出現啊，都有佢嘅原因同埋佢嘅使命喺度。 冇錯，原來係聰明嘅發明呢樣嘢。 我想知咁你翻到去嘅時候，你見到即係一片混亂咁樣啦，間屋 係 嗰位兇手，即係只貓。佢哋系咩状态咧？ 佢哋咪一脸无辜咁望住我，跟住然后喺度嗌话要食嘢咯， 即系扮冇嘢， 扮冇嘢咯。我嗰下嗰个激心系在于咧，佢哋个样又好似好无辜咁样，又喺度扮可爱咁样啦，又要食嘢啦。但系我嗰个明明个心情已经系爆到嬲到想顶点噶啦嘛。咁但系基于其实嗰一下，因为即系都担心佢哋。啲毛咧俾嗰啲水整濕曬，咁、所以李林林好彩、我最近又啱啱手痕買嗰個啲咧，擺啲貓入去一個風乾機咁樣，就係放佢哋沖完涼咧就擺入個櫃嗰度，咁啊開著咗會自己吹乾佢嘅，咁啊就啱啱好用得著，我就 但你使幫佢沖個涼先咯，咁就 我幫佢哋抹腳咯、因為我有摸過曬佢哋成身 又冇黐立立， 冇乜嘢黐立立嘅，咁係只腳有少少濕濕地，咁我幫佢抹完只腳，跟住擺佢哋入嗰個櫃嗰度，俾佢哋吹乾下少少，咁、就繼續去處理嗰啲地板啊、床鋪嘅問題。 即係你冇懲罰佢哋嘅。 冇你點懲罰？因為 做貓真 係 好啊！ 做貓貓同狗係唔同喎、狗咧你係有得教嘅，因為狗你有時懲罰啲狗啦，佢會知道自己啊做錯啦，我下次唔敢啦，咁樣原來主人會唔開心。但係貓係唔會嘅，佢係基本上我都唔知道佢係會唔記得啊，定還是佢係刻意會你 我覺得佢係醒目嘅， 係啦，佢醒目嘅，佢會識得喺適當嘅時候扮無辜同扮蠢啦咁。咁於是乎你知道其實罰佢都。冇乜用，咁我唯有再谂就系、是，咁冇计啦，唯有喺屋企再添置，之后考虑添置下其他嘅物资，等佢哋玩下啲玩具，唔好搞我屋企其他嘅物品啦。嗰啲即系我都试过，其实佢以前都有一次咧，有一只即系再大只啲嗰啲咧，因为我琴日倒写嘢嗰只系细猫嚟嘅， 系 有一只大嗰只咧， 即刻播细猫先。即刻 好難呢、這個，但係我試過屋企咧，都試過有一隻大啲嘅貓咧，以前啱啱養嘅時候兩歲到啦，打爛過屋企嘅電視機。嗰一次 打個電視機啊， 係啊， 成塊冧啊！ 因為嗰陣時咧，我都未學識用嗰啲電視架黐牆嗰啲電視架咧，即係雙住喺埲牆度啦。咁我仲係用個 stand 去擺住個電視，咁即係佢一擒個電視咧就會冧嘅。咁嗰陣時已經承受咗好嚴重嘅教訓㗎啦，已經無啦啦又使幾千蚊去買過部電視機㗎啦。點知即係我自問啦、我自問我而家喺屋企家居嘅安全上面都 做足安全措施， 做足安全措施都冇乜嘢可以遺留㗎啦。 有責任感嘅男人做足安全措施， 點知呢真係呢個世界有啲嘢你真係永遠都估佢唔到嘅就。唉， 因为咧，我又听啲养猫嘅朋友讲啦，特别系啲猫细个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大个咗得唔得嘅，就系总之佢一做错嗰下，其实你要即刻喝佢同 stop 佢，因为佢哋嘅记忆力或者专注力各样嘢啦比较短暂。如果你当下唔喝佢定点咧，跟住佢就会冇咗件事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你就要当下即刻。咁所以我啲朋友养猫嗰啲都系嘅，即系佢哋好彩，你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同人有一种 training。即系嗰啲猫啊，真系好蛊惑嘅。即系譬如你唔俾佢入厕所或者唔俾佢入厨房啦，其实佢知唔入得噶。 系啊，但系佢就偏偏要咁。 系啊，你一开到门佢就输入去，但系你一喝佢话咩唔知啊，即系 no 或者出翻去咁，佢好似识听，佢就知佢就识走噶啦。但系佢偏偏就系要输入去过嗰个瘾嘅。 系，同埋因为通常啲猫咧喺一岁前都系啱啱正值佢哋最曳嗰个时间啦，即系佢哋乜都够胆死啊。所以佢哋就會喺呢段時間特別活躍，我就啱啱正正屋企呢兩隻都係啱啱一歲，未夠一歲， 所以佢就你鬧完佢都會好似聽咗你講嗰句嘢之，但係下一次佢又會再犯翻呢個錯啊！ 係啊，同埋你即係養寵物真係，始終你地方細咧， 係啊， 咪應該都咁講嘅，都唔關地方細唔細事，地方細嘅嚴重程度高啲就係、是。佢好容易會整爛啊、整跌啊嗰啲嘢咁啦。你地方大都會嘅，你睇外國嗰啲片咧，你都會見到啲寵物喺屋企 都可以混亂起上嚟嘅時候都可以 好啲 嚴重嘅。 因為佢玩起上嚟個地方大，個遊樂場大啲啦嘛。 係啊， 但係寫起上嚟佢就好容易就嘣嘣嘣一次過火燒連環船啦。 我見過試過咧，有人咧即係間屋大啲嗰啲咧，咁啊聖誕通常都會擺棵聖誕樹噶嘛，跟住然後養貓嗰啲咧就成棵聖誕樹冧咗，仲要佢嗰啲係。真的圣诞树，即是假的都好一点、假的都没那么伤，真的圣诞树的泥呢，即是它真的插住在个盘度嘛，跟住又踩到整间屋是全部都是泥，那一下真的很硬的。 但我听过最劲的呢，就是我亲戚以前有养一只狗的、都挺大只的雪橇那些咁样。屋企人阿爸爸啦。就好鍾意呢嗰啲电子仪器。其中呢嗰陣时曾经买嗰样嘢呢就叫做喇叭。咁有一日呢突然间返到屋企嘅时候呢就发现啦隻狗唔知去咗边。因为喺度搵啦咁样。 跟住就搵啦。咁大隻狗都唔知去咗边。 最后会发现喺个喇叭里面嗰度。 吓 即係佢整穿咗嗰个膜之后呢佢匿咗入去。你知一个喇叭最脆弱，同時亦都最值錢就係嗰塊膜啊嘛！你知膜係幾咁緊要嘅咧？ 紙啊嘛， 佢就整穿咗佢塊膜，然後匿咗入去，哇！幾肉赤啊！你個喇叭都冇得玩噶啦！ 咁有五位數字噶咯喎， 唔知佢嗰啲係幾貴啦？咁但係你能夠擺到只狗落去， 都 幾一個 size 嘢啊！成個木箱， 係啊！哇！呢、這個係我聽過最正嘅，跟住之後佢就冇再。添置呢类嗰啲可以被整烂嘅电子嘢，都系用翻普通嗰啲插 3.5 嗰啲算。 同埋换完都唔会伤心嗰啲咯，即系几千蚊货仔都仲换得起。 即系毫无预兆，你翻到好似你琴晚咁样，一翻去之后， 系啊， 冇咗啦。 所以咧，有时呢啲嘢咧，真系你就算点样防范都冇用噶，唯有接受啦。 所以嗰啲咩防水槽浴啊，有用噶。嗱，你嗰只死猫咧就扮可爱扮惨就好曳啦。呢只细猫咧系真惨嘅，喺只歌里边有呢首幕后花絮。 你如理想型，我是报警，连续剧别过问。你练过对白，我没角色，无戏份也应份。世上每个是应生。的身份职责是要等长期陪着你再单恋嫁爱错人虽安抚斗争无重要那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准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你致电来洒泪关心者已就绪你遇见亲朋我未算亲留幕后亦庆幸你没有介绍我是贵宾神秘到此已成闺蜜我做某个代替品都不敢多衬托在你身潜台词是爱但这种素养烦得很无重要那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可惜身安慰几句该死心应该更绝对该一刀未割清疑虑

时坐下安抚心跳，哈哈，怎样撇掉？抬头望着那神奇日光晒着睡，闭上那个影就是恐惧，哈哈。余生。 虽然是这样啦，但蒙住对眼睛都要继续向前行，就算隔离那位同学没有再任何的指示给你都好，你要多谢那一份恐惧带给你一个方向。 有种个性圈了世代，那金戚精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来莫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无庇佑，俗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这刻来做出一晒光动，像坐上火箭或空犬或躁动，无触摸即使探知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重，独自探险我未得认同，还是让跌撞最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力度。身边有红方陨石流，只想清空以后，如果你让手，谁孤独上路浪到去找路。这刻华丽叱咤与轰动，像坐上火箭或空怨或躁动，无触摸即使探知黑洞，力竭中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是我动容，原来是我山外太空繁星逐轮， 年听过两首作品，首先有陈明喜的多谢恐惧，同埋啱啱有佢，佢系今年嘅男新人 Ades 余宗尧带嚟佢嘅派台作品《绿洲》。 谁是偶像仿佛已经吸掉船，何谓抉择即使自由愿兜转，存在只可好比陷于思考中，那心愿 为了当你是主角，为了解一刹感觉，为了解一刹触碰，被贴方看见的那次，然而通通太迟，花一开早再重枯萎那种子，是存在的本意， 原来是一早已经偏了的事实， 原来是一早已经可像流言， 原来是一早送得的既定所事，如同恶许旨意，出生未衰谁是我，这一秒来决定谁是我，拣好了谁决定结果，自己主宰我， 佢哋系石山街带嚟有佢哋派台作品先知，不过可惜嘅系人生总系充满住好多嘅未知。当你一步一步行落去，你会开始适应同埋习惯，甚至乎系享受嗰一种盲摸摸探索嘅过程。 鲜花香气，望着是谁清楚紧，如梦。 陈浩半意识，虽然人类不是一个吹光性的生物，但是在黑暗当中呢，是总会不其然地向着比较光的方向走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很喜欢深夜的时候望着一些霓虹街灯，静静感受那一份的安宁。 任我幻想，想到太多不对，才好奇最快乐是谁。行过长街，想要遇见花蕾，沿途拿着汽水。让我逃走，走到咖啡厅里，才发现最美丽是谁。 I'm sorry.

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I need an action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斌臣，搞唔掂喎！今日呢对嘉宾佢哋个名字真系好难谂啊！ 冇办法啦，波成唯有食少少音，食少少字，就送呢句俾佢啦。 Wish you great success！ 哇，斌臣，估唔到你英文几好啊！ 骚动音乐的嘉宾咧，系由本地嘅乐队 Wiz 嘅四位成员嘅，你哋好啊！ 系 啊，今日四位都介绍下自己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Wiz 嘅 vocal 黄宇山， 我系吉他手阿 Bo， 我系 bass 手 Boy， 我系鼓手 Jazz。 今次呢一句送俾你嘅卷轴，可以话系。 真系最近嚟讲，我觉得算系偏难啊。 因为 Wiz 呢个名咧，大佬真系食唔到，因为我哋向来都系会食中文字嘅。咁就 Wiz 呢个咧，又真系冇中文音喺里边啦，亦都冇中文名啦。咁所以我身边嘅天才彭嘉宾咧，就谂咗一句食嘅方法嚟， 帮手拉一拉嚟咯。就系 Wiz you great success。 Okay, 是不是第一次寫成句英文 的呢？是啊，我 們今天很厲害，全部英文，即是吃了個 wish， 即是本身有些 wish you all the best 啊，那些這樣，然後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或者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我們都想了很久，到底 wish you 什麼好的， 然後就覺得這一句好像有得發揮，還有個寓意再好一點，就是 wish you great success， 希望你喜歡啊。但是這個真是三周年樂隊，即是眨下眼來到這個日子，你們自己其實对于这个时间过了三年，其实有没有觉得是哇很快啊，但是觉得都不是，其实都可以做了很多事了这样的。 我自己就觉得三年来呢，在我眼中只是咦好像三个月那样，很快就过了，因为跟他们都好像日日见啦，家人这样这么挤，有时呢是还见他们多过家人，所以就不会突然之间觉得哇原来我跟家人过了这么久，真的没有这个感觉的我自己。但是突然之間有些時候看回 IG 一些 post 或者自己手機會有些 reminder 幫你整了一些相片，是 back to 一年前那些或者三年前，然後就發現咦、那個時候我和現在都有些不同，然後大家都已經不同了。 你有沒有互相講一下，不如即是 好衰啊， 不如你們先講一下你覺得黃宇山這三年的改變是怎樣。 我覺得黃宇山的轉變就是他真的成長了很多的，即是認識他之前呢他真的是小很小個啦，現在真的即可能又群了我們啦，即我們不斷分途了咯，即我想令我們的小習慣或者我們講話的方式他都真的學了很多。其實他之前講話是不會很跟我們的口吻，即他通常呢跟任何人講話他的通都可能是一樣的，但因為你知道大人呢是會有一個大人講嘢啲嘅通噶嘛，就好似即係尋日可以有啲 rehearsal 啊，咁佢而家就話好啊，唔該曬你啊，唔該曬，即係呢啲通， 呢啲好大人啊嗰啲， 我哋以前係同所唔識人都好似 friend 咁，哇係啊，好啊，多謝曬。跟住見到啲乜嘢，即係同康間又係嗰啲好熟嗰啲，但係依家開始就要俾多啲禮貌，係啱啱第一次 俾翻啲客氣， 三年先學識客氣 嗰啲做嘢虛偽通啊， 虛偽通， 唔該曬， 係啊，以前係太唔客氣，因為以前黃宇山佢嘅直接咧係好容易俾人覺得冇禮貌嘅，但其實對佢自己嚟講，佢又唔係真係冇禮貌嘅，佢只係講嘢個語氣係低音啲咁樣咧。 好直接咁樣咧，所以啲人會覺得佢冇禮貌。係係，我係係就係就係咁樣。 但係喺 佢冇乜美音嘅，真係 係啊。 喺圍內啦，圍內會唔會有呢種大人通嘅出現先？ 圍內佢係冇嘅，圍內冇。 O K O K。 圍內對住我哋就係好直接嘅，都仲 係。 係最怕係因為我哋比較了解佢、熟悉佢，咁 O K 噶嘛？呢啲語氣係。但对住出面就唔好啦，咁 咯。系啦，阿 Jess 又举手都想讲关于黄雨珊，你又觉得佢唔同嘅？ 嗯，即系平时如果上台佢去解释呢首歌嘅时候咧，就会比较点样咧？我觉得有深度咗嘅，即系可能比佢之前诶，好细个嘅时候解释呢首歌咧，佢会比较浅白啊。我觉得诶个好 goofy 咯，咁样即系其实就完咗啦成件事。但系我觉得而家佢系有啲深層啲嘅意思咁樣。 咁樣要睇黃雨珊表演，我哋記住呢個位置， 我哋會記住一間佢哋表演啊。 陣間另外三位成員 hold 一 hold 住俾黃雨珊表演。 你哋可以一間去食個 tea 啦，一間介紹佢。 OK， 可以。 咁跟住講下，按住呢個畫面講下 Bowie 啊又。 我自己講先啦，我覺得佢係對自己有信心咗啦。 嗯， 第一佢以前一開頭咧就好覺得，即係佢唔係太相信自己能力嘅。咁好多時佢都會即係點講咧，唔係太 sure 自己做嘅嘢好唔好咁樣。但係而家三年之後就即係可能出嚟嘅歌反應好嘅時候咧，咁佢又會睇翻自己覺得咁都唔係太差啲我自己，咁佢就做嘢嘅時候有信心咗咯，睇得出咁樣咯。 不如自己覺唔覺㗎？ 其實我而家都冇信心。即系我谂，我系嗰啲咧，即系我系嗰啲可能外边我要扮都想扮到我有信心，但系个底系其实系冇信心到一个极点啦。咁但系我知道系要扮嘅，因为我妈成日都教我输人冇输阵啦，有一啲 friend 啦。咁但系咧，我但系暗淡咧系非常之冇信心。细个咧，即系我记得最记得我考八级钢琴嘅时候，我考完咧，我同我妈讲我实 fail 噶啦，算啦，唔掂噶啦。咁但系点知最后可能即系 pass 咗咩？但系点解会慢慢有信心咧？都真系要即系讲下黄雨珊嘅，因为黄雨珊佢系一个劲有信心，即系佢信心系可能。如果我係得40分咧，佢係120咁樣，120分嗰啲人嚟。sorry， 數學好差，120分嗰啲人嚟。係啦，咁之後所以咧，即係其實成日都望咗佢，其實點解即係佢可以做一個咁有信心嘅人，又我會係咁冇信心咧？即係成日都會望咗佢嘅時候，我都會變，即係佢可能變咗我榜樣咁。雖然佢細過我啦，咁樣，所以我就會覺得好啦，我做人都要有多啲信心。 但系呢一份冇唔够信心，会唔会都会反映喺可能做歌嘅过程入边？即系因为你起码做一首歌有好多过程都要有啲决策噶嘛。 通常呢啲位置都会可能系阿姆啊，即系可能吉他声嗰啲就会系阿姆去谂多啲咯，即系佢博取。因为同埋我系咯，即系我喺呢三位成员嘅望到佢哋做嘢，佢哋都真系会好容易就博取，即系对呢件事有信心咁样，所以就系咯，我都学习紧呢一件事。 同埋唔好成日蟹咯，因为我成日蟹嘅， 即系我成日有蟹病，蟹病。 佢所有佢就算好开心噶，都要蟹好开心啊咁样。 系啊，得嘅，好开心啊， 真系咁样。蟹嘅。 太大人就係咁樣 嘅，我覺得，我覺得所以 冇錯。 如果我講佢嘅變化，就係佢呢三年嚟，終於俾我哋三。俾我哋三個 turn 翻變得冇咁大人咯，即係我哋有翻啲好放鬆、好唔理人哋諗法嘅時候佢都唔會依家 all time 都係就係諗人點睇自己，而係我哋想點樣表達自己，或者嗰一刻其實你想講咩就試下講。 你係講下阿 Jess 咁，跟住就 我想講先啊。 好啊，你 話咁踴躍嘅咩？ 係咯，好踴躍啊！大家， 我特別係呢排啦，或者呢半年啦。我覺得 Jazz 最大的改變就是他講多了很多嘢。你知唔知啊 ？Jazz 係唔講嘢嘅，之前佢從來都唔講嘢，可以係夾 band 啊、出席活動啊、做訪問都完全是一兩句就完咗成個一個鐘嘅訪問入邊。但係佢而家係即係 talkative 咗啦，同埋佢感覺好似個人唔知近係咪近得我哋多咧，好似外向咗少少，即係會都主動覺多啲講嘢，就唔係下下都到。人哋要佢講，佢先講。同埋，即係我哋可能呢排，即係呢三年嚟都做多咗好多 vlog 啊，去記錄我哋生活嘅嘢咧。咁喺 vlog 入邊，佢之前咧係 都是很少讲嘢，需要佢讲才会讲，但系依家佢会自己无啦啦弹出嚟讲咗句， 即系啱啱佢都举手咯，佢竟然举手想讲嘢咯， 系 好难 嘅。呢啲又系之前嘅 Jazz 唔会做嘅， 系啊，唔举手就俾人讲晒 point， 我讲唔到 嘅。咁啊，每次就你讲先， 你举手举手，咁都唔得喎。 咁系咪要你讲下你自己先啊？ 系你自己呢个转变 有咩改变？ 我谂讲多咗嘢系真嘅呢件事。咁样点样咧？ 但系基于咩原因会、会令你讲多咗嘢？ 即系或者以前你唔系好讲嘢，系咪即系有一种恶 唔知讲咩好啊？惊讲错嘢咁样。 应该系话成日都会觉得唔知讲咩好。其实佢哋都好 talkative 嘅，即系去到一个位，佢哋可以讲一啲 point 嘅时候咧，佢哋会滔滔不绝咁样讲到，然之后一路听啊，系你又讲得几啱喎，啊你又讲得几啱喎，跟住之后我就唔知讲咩，即系去到中间呢、這、一个，所以我就。啊，唔知讲咩好，咁我都系唔好讲咁样。 咁但系会唔会变相令到你哋几位喺最初期夹 band 嘅时候，就系因为可能阿 Jazz 讲嘢系比较少，表达得比较少嘅时候，有时候好难去同佢即系沟通啊，边啲位我哋想点样可以再夹一夹，夹得好啲？会唔会系呢个沟通上有一个困难喺度咧？最初期， 我哋通常会要专登问佢咯、我哋都会其实大家各自有意识咧，系讲到晒所有嘢之后，就会要专登问一问佢有啲咩意见咁嘅。 我都觉得唔止系专登问啊，直情系要挖啊，即系要咁样。喂，你讲啊，你讲啊，你点谂啊，你点谂啊，咁样咯。咁但系 应该要追问咯，追问好多次或者用唔同嘅方法去问佢，咁就会知。 你讲嘢啦，你讲嘢啦，咁样。 佢个人系有谂法嘅，但系就要去用一个方法去问到佢嗰位，佢就会讲到佢想讲嘅嘢咁样。 而家我哋咧就已经系打通咗佢嘅任督二脉，我而家点去越佢就会识讲晒佢要讲嘢，所以好好多而家。 初头嘅时候咧，因为嘉宾通常都系围圈噶嘛，咁我通常 focal 个角度都会成日望到鼓手，跟住我发现我初期同佢沟通咧系用对眼嘅啫，我哋系唔会，我唔系好同佢讲嘢，但系我叫咗佢眼神，但系佢系。OK 同唔 OK， 咁我就大概知佢系想点。 哦，原来系有呢样嘢嘅，我都系今日先知道嘅。 啊，你唔知啊？ 原来佢之前啲眼神一路都比错咗， 佢唔系谂住同你沟通嘅，其实佢谂住搵啲嘢望下嘅就好啦。但阿 Jazz 姐会唔会都觉得即系呢一个嘅转变，其实自己都觉得几自然同埋舒服啊，同埋都可以，咦？其实有时自己啲谂法都可以同到自己啲 bandmate 讲，其实都几好啊咁。 系，因为其实。点样讲呢？因为我成日都会喺度等一个合适嘅时间先去表达我自己嘅意见嘅，就好似啱先咁样，可能听到佢中间啊，又觉得几啱啊，跟住我就唔讲啦。咁但系如果而家就点样咧？好似学识咗佢哋一种叫做肆无忌惮嘅一种性格啦，即系谂到跟住就冲出嚟讲个 贬义词嚟嘅喎。 我用褒义， 随心所欲得唔得？ 系啦， 咁既然系咁，就俾阿 Jazz 你讲啊，乌先啦，一系俾你讲先。嗱，一定唔会撞啦，佢哋两个都未讲啦。 好多想法要去将佢组织埋一齐，系需要啲时间嘅。不过可能我知啦，佢会比较点样咧？其实佢之前都会比较怕丑嘅。如果阿乌嚟讲，即系佢对住出边，佢系完全系可能同我一样咁静嘅，可以系。咁但系。我覺得是依一兩年的時候訪問就會發現、其實他有很多他的想法他想講出來的，跟住呢他就真的然後在訪問就可以將他所有東西都講出來，那我就覺得這個是他最大的轉變，其實本身跟我一樣的。 即是阿妹是很怕生寶的，但是他現在是沒有那麼怕，相比起之前。 因为我睇一啲片啊，或者成嗰啲，我都见到阿Mu咧系企到最前，同埋一永远都好似佢开声先咁样嘅。我而家发现，即系最近嗰啲片， 以前唔系咁嘅，系而家呢一年先至无啦啦系咁咯。我都意识到突然之间自己有咁大嘅转变。 我想分享系阿Mu第一次见我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知呢个小故事啦。总之就系我哋约咗一间茶餐厅等嘅，咁间茶餐厅咧，佢啱啱坐咗嗰个位咧，系啱啱对住个门口啦。咁之后佢咧系约咗黄远山之后，就我就后 join 咁样啦。咁佢系同黄远山讲，我要坐喺个背住门口嗰个位咧，我唔想嚟就见到波儿啊，第一次见，因为系怕手到咁样。 佢係勁驚到咁呢個程度咯，係。 係，我係見你之前，我係已經成晚都瞓唔著嗰只㗎，即係我見一個陌生人，我係會緊張，起碼一兩日先至，即係我個腦係要諗我想講咩好咧，講咩我可以唔尷尬咧。 我以為我係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你咁樣講到， 係咯。 咁你當 阿妹，你第一次見我有冇咁㗎？ 有啊，嚇你唔記得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喎？ 我是忍不住，即我是完全不敢望你，搞到你很尴尬的嘛，我记得是。 我想分享的是我阿妈和阿妈是网友识的嘛，因为我们真正约出来见真人的时候，第一次呢他是这样见我，即 是他是遮住个样 遮 住了， 他用个手臂遮了他半块面，遮了半个钟。即我一开头心想 有没有半个钟啊？没有。 有好耐，你遮车都吸落去，咁十五分钟啦，可能。然之后我就话：你遮够未 ？Hello， 我可以见到你另外一个。 遮够。 对方嗰只冇疫情啊，冇咁需要戴口罩，戴口罩自己遮咗劲耐啦。之后遮完咧，就会发现佢块面红晒嘅。OK， 跟住之后就终于适应唔使遮住咁样去沟通咯。 哇， 好搞笑。我讲埋佢除咗呢一个 points 嘅其他进步啦，咁。都雖然類似的東西，但我覺得是那份自信，即是剛剛那個拍手可能只是純粹跟人交流溝通怕陌生人，但是他現在的自信是真的對自己做的事是有信心，而不是就這樣、好像他之前是會覺得我做完的事一定會被人 judge 啊，或者會有些人不喜歡啊樣，但是他現在會起碼自己很喜歡自己做的事先，然後就會相信大家都喜歡的咁樣咯， 誒呢、這個又係黃雨珊嘅影響，又係黃雨珊嘅影響，又跟佢學嘢。 系咯，我听得出嚟佢种互相影响，即系有大人毛细诶，即系细啲，即系小朋友啲嘅毛，跟住亦都 讲多咗嘢， 讲多嘢少嘢，嗰种系 balance 嚟嘅。 如果要你哋 round up 埋啦，即系你觉得喺经历咗呢三年之后，而家 Wiz 嘅状态系咪都可以话系近乎你哋觉得心目中最理想嘅一个状态咧？ 我觉得即系我哋四个嘅关系当中咧，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keep 住如果 keep 到呢个状态嘅话，因为有一种即系大家有理解大家，但系同时间大家有好多即系好多尖锐嘅位系会有碰撞，但系嗰啲碰撞系变成火花咁样，咁所以即系碰撞系一定有，但系如果了解大家咧，又会沟通到嗰只咯。咁我都几 enjoy 呢、這个我哋其实每一日都会闹下交，但系又唔系真系会影响关系嗰只感觉咯。 Oh, 个有 Wiz 嘅之所以我们都在 Kiss， 转头翻嚟咧会有佢哋嘅新歌二话都说嘅访问，转头翻嚟六点半新闻之后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说，美国政府因为他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做出无理的所谓制裁，形容是霸凌行为，刻意施压。他强调美国的无理行为只会令他更加坚信自己做的事是正确，亦都不会理会美方的制裁，对此嗤之以鼻。对于 Google 停止他的竞选 YouTube 账户，李家超感到失望，但强调不会影响他的竞选工程，因为他有不同的渠道和方法接触市民，讲解施政理念。至于中联办是否有协助他寻找主席团和顾问团成员，李家超说他的选举工程是和团队共同努力，接触不同选委争取支持。李家超又说，除了会全力撰写政纲，竞选团队亦都会安排活动，令他能够接触不同的社区人士。本港新增66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昨日增加68宗，再多10人染疫之后死亡，年龄介乎57至100岁。第五波疫情累计118,700多人染疫，8973名的患者离世。新增个案中330宗经核酸检测发现，338宗经快速测试情报，有13宗是外地输入。卫生防护中心说，今日有187间学校向平台情报师生快测结果，共有4人情报阳性，包括一名职员同来自两间学校的3名学生。中心表示，有关的个案并没有在学校逗留。九巴表示，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星期五举行，九巴将会加强10条路线的班次，并会密切留意各条巴士路线的客量情况，提供适切的服务。十条路线包括 3D、3M、7B、17、34、37M、83K、85K、214和2738。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炎热，下星期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ti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洪水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间封，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接近海丰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洪隧方向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了。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半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去到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2022年 DSE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市场会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 如果考生在 DSE 期间不幸染上新型冠状病毒病或者需要进行检疫，将会不获准到一般市场应考。如果考生认为身体状况适合应考，可以选择到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 考生如果需要去到竹篙湾应考，应该尽早联络考评局公开考试资讯中心，电话36288860，电邮 qc@hkeaa.edu.hk 提出申请，并且需要联络消防处的考生专线或者抗疫的士安排前往竹篙湾的交通。 如果考生在考试当日先至发现确诊或者是属于密切接触者，应该在早上6时至6时30分联络考评局公开考试资讯中心，以便于早上8时30分开考前到达竹篙湾应考。 申请详情可以参阅考评局网站以及文凭试网志的资讯。 希望大家继续做好自身防疫，专心准备 DSE 以最佳状态应考。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Music is my getaway. Wish you great success. 收到音乐，继续有 Wiz 啊呢队乐队嘅四位朋友嘅 Hi，Hello，Hello。 嗱，咁我哋呢一 part 咧就会介绍你哋嘅派台作品《二话都说》啦。咁喺一间交俾咧。即系而家介绍歌非常之好嘅黄宇山讲之前咧， 系 我哋两个咧都会估咧，即系关于呢一首歌嘅嘢，即系我哋听完之后，对于可能制作创作上面一啲谂法，然后再交俾你哋去揭晓嘅。 嗱，咁啊，我估先啦，因为其实今次呢只歌，我觉得有个位置其实几抢耳嘅，即系嗰个抢耳嘅部分系在于我觉得好得意啊，因为咧我唔知听收音机嘅听众会唔会都会留意，就系其实二话都说呢首作品咧。在电台播的 version 入面呢，佢係会喺 intro 前面就有一段嘅独白嘅。咁但係如果你去听返平时佢哋一个 full version streaming 嘅版本呢，佢哋係前面冇咗嗰句独白嘅。就嗰佢搬咗喺个尾嗰度有另外一个唔同版本嘅独白嘅咁样。咁我觉得同埋嗰个独白就好搞笑嘅，即係一啲好无厘头啦好系 好 friend 底朋友之间会讲嘅说话，你係可能真係未必，即係旁人係未必会听得明佢讲緊啲咩啦。咁我觉得其实我估返就係呢样嘢係可能本身你哋平时自己日常去相处嘅时候，係其实係一啲真实出现过嘅对白。我唔知可能黄可好好黄雨山啦，可能你件事可能係黄雨山嗰啲好无厘头嘅 喺个 group 度 嘛， 我发梦见到你喎。 係啦，咁我就会估呢个位好得意嘅。 咁我估埋你哋再揭晓一次个。我想估呢就因为今次呢一隻歌呢，即係除咗黄雨山唱 vocal 之外，有 jazz 都有参与喺里面，即係听到即係有两把声喺度。咁我觉得係其实 即係切合翻，可能你哋本身 design 呢一隻歌諗嗰樣嘢，即係如果同一個朋友對話，即係講呢啲叫做密偈嘅時候，得一把聲，仲要話咩發夢見到你，有一種好似好唔老禮嘅感覺，即係如果自己一把聲去唱嘅話，咁所以就諗緊，咦？不如喺成員裏面揾多一把聲嘅時候，又好似一種對話，同埋即係譬如嗰啲段落嘅時候，戴住 headphone 聽左耳右耳咁樣，就好似企喺中間聽住兩個朋友傾偈嘅呢種咁樣嘅 design。咁所以今次就嗰個 vocal 上面就有咁樣樣嘅選擇嘅。 我講我自己獨白嗰啲嘢先啦，可能。咁其實我哋諗住加獨白嘅 idea 係嚟自我之前。呢首歌我哋整緊 demo 嘅時候，我就自己錄緊個 vocal 嘅，但我就錄下喺度等緊我入唱歌之前，我就覺得咦呢段 intro 有啲長喎，但係長得嚟佢好似幾適合，好似有把聲喺度綁住嘢咁樣，所以我就錄 demo 嘅時候自己試下錄一句嘢，咁嗰次因為真係 demo 嘛，咁啊真係亂講咯，跟住就覺得好 casual 咁試下 up 啲嘢，即係有幾 out feel， 所以就 keep 咗呢個感覺去錄最後個版本。 我哋有試過將佢呢段嘢叫佢再錄一次啦，即係好似攞支靚啲嘅麥錄一次咁樣啦，放錄音版。但係咧最後冇啊，我哋 keep 咗佢 demo 嗰個版本咯，因為先至有嗰個小朋友直接就係佢隨心講嗰個 feel 咯。 我之後錄咗幾十 take 我都做唔翻，我嗰個勁 casual 錄 demo 嗰個心態嗰個 take 咯， 變咗大人啦， 大人通， 超難， 變咗大人通就錯啦。 咁但係因為喺頭先講 radio version 或者喺大家其他平台聽到 version。个独白摆位唔同，甚至乎个内容都唔一样噶嘛。咁其实呢一个选择又有冇即系个原因咧？同埋你话嗰时录 demo 嗰、那个，其实呢两段都系 demo 嘅时候有，不过拆开咗啊？定话其实系点样样咧？ 后半段咧就系、是、我哋新录嘅，但系点解我哋会咁样分咗两个咧？系因为纯粹系我哋觉得个故事几时 present 出嚟咯。咁我哋想电台就系一开头已经讲咗个故事出嚟，咁 streaming platform 嗰啲或者 MV 嗰啲咧，就想最后先讲翻个故事。 因为其实如果 for radio 咧，啲人就真系靠个声去了解首歌讲咩噶嘛。但系如果我哋本身 YouTube 有条片嘅话，咁你就可以透过视觉去了解件事，最后再喺我哋 ending 嘅时候再喺把声度再 match 翻个 official 咁。 咁 content 上面又，但系又冇谂住用翻同一段声，譬如 radio version 就系讲话，哇发梦你死咗啊咁样，即系嗰个好真挚啲嘅，即系啱啱我就明点解，因为如果系原点后面嗰个好似你话系咪补录翻个，嗰、那个系好似冇咁小朋友嘅，我觉得嗰个版本系啦，但系点解会个 content 都会谂住有唔一样咧？ 因为嗰个气氛唔同咯，即系个 intro 嗰个音乐系 chill 啲，咁我嗰个 vocal 我就可以 playful 啲或者得意啲，但系去到后面，因为你玩晒成首歌已经摆show 晒我哋最特别嗰啲 chorus 啊，或者听晒成首歌啦，咁你翻落嚟再俾一段声咧，就觉得可以平淡少少去回应翻之前一开头发生过嗰啲事。 咁今次呢一首歌头先都讲一个字，我觉得都形容得。即係好貼切，即係 playful 去關於呢一首歌，因為聽翻 Wiz 之前嘅作品啦，或者譬如上年出嘅碟等等，嗰種感覺會即係哀傷少少，或者沉澱多啲嘅迷少少嘅。咁但係今年推出呢一首《二話都説》咧，就真係好 輕鬆啦， 輕鬆啲啊！即係朋友之間有冇話其實呢一個嘅轉變係一路以嚟都有諗住，可能完咗一個 chapter 之後就行另一種風格啊，定係點樣開始就會做呢一種比較開心啲嘅音樂咧？今次。 其實咧，因為我哋不嬲咧，即係搞呢隊 band 嘅時候，都係因為 Ida 咧就係、是、走真係好迷啊，好沉重嗰啲感覺啦。咁或者咧就係、是、好開心啊，開心跳跳跳咁嘅感覺啦。咁但係其實呢兩種感覺咧，都快樂代表咗我哋嘅人。即係其實我哋有陣時咧，又會好 deep 去諗一啲事情啦，即係可能代表咗我啦，成日都會好 negative 去諗啦。但又有黃先生好開心咁面對世界發生嘅所有嘢喎。咁所以其實 kind of 咧。Wiz 做緊嘅音樂呢兩個類型咧，即係 contrast 咁大咧，即係你其實可以聽翻我哋上一首作品啦，之所以我們都在揭絲同埋 Sorrow 咧，都係一啲比較沉重啲嘅作品啦，傷感啲啊。咁但係因為咧，而家我哋即係呢個社會都因為疫情啊嘅關係咧，其實大家都生活得唔係太開心。咁我哋就想喺 Wiz 裏面掹翻我哋嘅開心仔啊，黃先生出嚟，可以用音樂嚟放鬆翻啊。所以呢個就係我哋點解想做翻開心歌嘅原因咯。 因為我哋嗰陣時都覺得，除了出面的人都要開心，我哋自己都想玩用音樂嚟製造翻個開心俾自己， 所以我哋今次呢首歌就係個目的，我哋自己都係想令到自己開心啲咁。 其實本身一開始我哋夾 band 嘅時候，我哋都啱先所講啦，我哋諗住一嚟就一首開心嘅歌㗎啦。咁所以我哋就一開始由即係個音樂底嗰度開始 jam 住先嘅。咁我哋諗住啊 jam 一啲比較舒服啊，好似朝頭早會聽啊，或者飲咖啡會聽嘅時候嘅歌咁樣啦。咁然之後咧，我哋 jam jam 下嘅時候，我同黃遠山都有一起去諗個 melody 嘅，因為我哋都希望啊可以快啲作到首歌啦，咁所以兩個人一起喺度諗 melody 啦。咁但係諗諗下，原來嗰兩個 melody 擺埋一起有幾夾嘅喎，咁所以就將我同黃遠山作嘅 melody 咧就放咗入首歌度。咁然之後又再去到錄 demo 嘅時候咧，我同黃遠山都要各自錄翻我哋諗嘅 melody 啦。咁然後錄嘅時候，我哋又發覺哦，原來我哋兩個把聲都幾 match 嘅喎，即係可以一齊擺落去首歌入邊嘅喎，所以就先至顯身到我哋呢一首歌入邊係有兩個 focal。 啱啱波成都講得啱嘅，我哋係有想做嗰個對話嘅感覺咧，但其實即係最後製作就咁諗啦。但係一開頭點解會 feel 到呢樣嘢咧？就係因為佢哋兩個合唱緊啊，佢哋兩個合唱咁樣去作個 melody 出嚟，所以就覺得已經翻唔到轉頭，係一個人唱啦，非常之覺得呢首歌一定要兩個人唱咁樣。 即係到真係隻歌話要兩個人唱 ，Jazz 你自己有冇一啲 hesitation 咧？點話其實冇乜所謂啊，都幾好啊，有得唱歌。 其實都冇乜所謂嘅，都係想即係令到首歌聽出嚟特別啲，咁都 OK。咁同埋之前都有試過，即係可能唱一段仔咁，所以覺得今次都 OK 咁樣，係啦。 咁頭先一路講嗰個即係製作嘅過程，即係譬如有兩個 melody 咁樣做咗個 demo 之後，咁跟住有咗個 demo 啦，下一步即係嗰時其實係咪都未話有所謂即歌詞啊、題材啊，甚至乎編曲嗰啲嘢都未好叫好細緻咁做先啊？嗰時去到 demo 嘅時候 ，demo 嘅時候我哋作嘅時候已經其實有基本個大概嗰個感覺嘅故事啊，因為咧。我哋好搞笑嘅呢首歌就係我哋一路一齊編，一路就喺度講話，哇呢度嗰個畫面勁似兩個人做緊啲咩，哇之後我哋可以再作啲點樣嘅故事啦，咁就再編後面咁樣囉。所以我哋係完全係因為個編曲諗到個故事開始，然後再諗之後可以點，咁最後就失咗黃遠山就諗諗下就覺得好似佢嘅一個經歷咁。 因為我錄 demo 嘅時候咁啱真係錄嘅上一晚發咗個夢，又係冒險嘅，跟住我就覺得依幾啱我個夢境喎，首歌個 feel， 所以我就真係諗住不如講下就係我點樣成日夢見身邊嘅人，跟住就兩個人點樣喺呢段關係去講述，其實我哋嗰個 friend 嘅程度就係會成日喺夢入邊見到大家，跟住又係想有翻夢入邊開心嗰個感覺，所以就用咗我呢個日常嘅題材去。做呢首歌咯， 而喺個 arrangement 方面，今次咧呢首作品喺中間其實都聽到一段比較長少少嘅 instrumental， 其實幾舒服同幾搶耳嘅。但係會唔會話喺寫 demo 嘅時候已經係其實係大致上已經形成咗呢一方面嘅 arrangement， 定還是係慢慢喺 demo 度再 fine tune， 再延長咗呢段咁樣嘅咧？ 其實我哋寫呢個 demo 嘅時候咧，都真係都點講咧，即係好似都幾神來之筆嘅。其實我哋第一次 demo jam 嘅同我哋最後出嚟嘅 outcome 其實係冇乜大分別嘅咁樣咯。咁 even 係連個 structure 啦，即係頭先講到嘅好長嘅 music break 啦，同埋好特別啦。你 first one 之後有個guitar solo 啦，即係未必好多歌都係咁樣。咁其實已經係有呢一樣嘢發生咗。因為其實我哋係一開始講呢首歌係想係即係表達緊兩個朋友喺兩個唔同嘅地方嘅，即係可能一個喺台灣，一個喺香港咁樣啦。咁佢哋傾緊電話，所以其實咧 kind of 有少少係A 講完嘢啦，咁就 guitar solo 等你，然後就翻嚟香港就到阿 B 講嘢咁樣。所以其實就一開始就已經係呢個 structure。咁之後到中間嘅 music break 啦，咁就係、是、好啦，就係、是、你傾完偈啦，然後突然就大轉一聲咁就入咗去個夢境咁樣咯，所以呢個就係我哋點解會有咁多 music session 嘅地方，同埋我哋都好鬼中意做 music instrumental 嘢，所以我哋啲 intro 啊、outro 啊、music break 咧、啊，全部長到不得了，次次咧詞人咧都話唔夠位去填嗰啲詞，因為我哋次次都俾得好少唱嘅位佢哋咁咯。 係咯，因為上次你譬如隻碟都係啦，裏邊都會有一啲 track 即係 music scene 咁樣，即係用一個。即係音樂嚟去交代個畫面，咁亦都如果講到聲，我都幾中意，即係呢一首歌裏邊好輕鬆，有啲即係吹口哨嘅聲，即係呢一啲少少放落去，咦？你笑得開心，我哋講下點解笑得開心？呢個口哨聲， 个口罩声系，我记得我都几坚持想加呢个口罩声，唔知点解就系觉得嗰位好好轻松啊，即系好似。其实那段 music group 咧系营造紧我哋个故事有怪兽噶嘛，咁、那个 music group 系营造紧各自即系有啲小发挥，即系谂咗啲发明点样去对付个怪兽啦。咁我自己有呢个 picture 嘅时候咧，我就好觉得嗰两个人系吹紧口哨咁样，好轻松咁做紧嗰啲武器咯。即系所以就 keep 咗呢个吹口哨嘅嘢喺入面，我都几开心有呢样嘢喺里面。 都唔容易喎，要吹得准哦。OK， 你自己吹嘅，所以系你系本身都擅长于吹口哨嘅。 都系嘅。 我哋呢度吹口哨最叻嘅，应该 Whisk 嘅口哨代表。 口哨代表。 唔系，仲有 Jazz 其中一个乐器 ，Jazz 都要 ，Jazz 都系 都吹到。 我哋可以合奏口哨咯，下次。 系，我可以拉佢 跟住 和音口哨。 我哋系口哨手。 佢吹个 Whisk 系 W H I 2 set 2 set 个 Whisk。 下次我谂到个卷轴写咩啦咁。 我想讲我嗰个嗰条 track 个名真系咁写 嘅。哦，系啊 ，Whisk。 真 系， 真 系有。 你头先都讲就系，其实嗰阵时嘅版本同而家都好近，咁所以其实去到录音啊，或者叫做后期嘅时候，呢一首歌都唔算话好复杂或者有啲特别难度嘅位咧。 我觉得录嘅时候都高难度啊，即系我哋去呈现个氛围可以好简单，但系 detail 地去谂每一个乐器点样互相配合啊，先至出到嗰个 energy 出嚟咧，又系一件几难嘅事，所以我哋。你見我哋條片咧都有見到，即係 base 我哋諗嘅方法又會用啲即係變咗唱歌咁樣嘅 梅艷芳食雪糕啊， 係啊，梅艷芳食雪糕啊咁樣啦。咁去到佢錄完呢個咁 melody 嘅 base 之後，其他樂器點配合咧？咁又係變咗另一樣嘢，另一個畫面嘅嘢咁樣。 我哋 focus 今次錄咗兩次，即除咗係 jazz 一次同我一次之外，我係再錄咗第三次咯。即如果咁樣計，所以就 focus 上我哋好想盡先盡力， 因為咁啱呢一首歌，我嘅角色咧嚟講就會比較貼合我嘅，即我唔需要點樣去俾入啲太大嘅感情落去個 focus 入邊。咁、所以基本上如果我錄嘅時候咧。就是会简单啲，好似比较讲嘅 feel 索多少少嘅，所以我系唔会点样俾两位制作人去 judge 我嘅。咁但系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咁就发觉哇问题嚟啦，因为嗰阵时录鼓嘅时候都冇谂咁多啊，就咁样打，即系符合呢一首歌咁就得啦。咁但系如果去到现场，即系要表演，你又要打住，跟住又要唱住嚟嘅时候咧，咁我嗰个时间就谂啊，下次都系打翻鼓好啲啦咁。但可能是錄的時候覺得好玩的，但是打真的打下去又唱的時候就會覺得下次都是一個人唱得了。 哇，分得好清楚喎、啊、兩位製作人。喂咁我覺得那兩位歌手其實今次都配合得好好的。因為我是有少少覺得我沒想過他們兩位歌手把聲音那麼 match 咯。即是之前他們大家可能有唱那些和音的，但是今次的唱的方法是 more, 是好像異步輪唱那些這樣的感覺，或者有一個字是會搭住。但是其實兩把聲音是勁夾咯，即是有時候聽下去是你分不到是誰啦。所以我覺得你們分，可能因為你們已經知道是兩個人唱，因為本身我們放在一個我們Patreon 的版本是未告訴大家聽是 Jazz 和黃遠山合唱，即是他們是說好像黃遠山把聲音是這樣的咩，即是他們有些 confused 了，因為黃遠山把聲音變，但是又听不出是真的有两个人咯，咁即系要到合唱嗰度先发现到咯。 但要配合两个把声，因为在而家我哋倾偈嘅时候，黄雨珊就系即系活泼跳脱啲啦，咁啊 Jazz 咧就系叫做即系沉实一啲啦。咁其实佢夹嗰个声去唱嘅时候，使唔使都要 tune 一 tune 嗰个 level？ 要啊，但系其实咧就唔好睇小 Jazz 讲嘢系咁嘅声啦，佢录音系真系。第二個女仔嚟噶，佢唔係呢個女仔嚟噶，唔係 Jess 嚟噶， 係點樣？ 係 Jess 嚟噶，另一個人嚟噶。 Jess 啊 ，Jess，Jess， 佢係sweet 好多啦，個人，即係嗰個情感係會豐富勁多啦，同佢而家講嘢比較沉嗰個感覺係完全唔同。所以反而咧，我同 Boy 喺度聽佢哋兩個唱嘅時候，那個 balance 係黃雨珊要再跳脱啲。Jazz 就要浸翻低啲咯，反而系咁咯，同佢讲嘢好唔同。 可唔可以尝试邀请埋阿 Jazz 出嚟啊？咁而家 係點樣樣嘅？ 阿 Jessie， 阿 Jessie 出翻嚟先， 即係未收 息 嘅 時候。 Jessie 噶啦，你召喚 唔 到佢啦。 你叫佢唱歌就會變 咗 Jessie。 去到系录音先会出现呢个 Jessie， 系咁喺今次呢一首歌嗰、那个MV 嗰度啦 ，concept 都有冇得即系可以 share 下咧？特别有 design 咗一个怪兽咁样出现咗。 个 MV 都几 base on 份词去谂嘅，因为我哋就嗰时都个 demo 整得七七八八啦，然后又揾咗词人写埋份词啦，跟住导演就睇住歌词同埋听住首歌，佢就会逐。去諗點解會有呢個怪獸？我諗佢都 kind of 見到份詞有一個字叫蘋果，即有一句係一偷蘋果即逃咁樣啦，咁就會衍生到我、有一幕咧，可能真係要去偷蘋果啦。咁之後偷蘋果點解偷咗啲咩蘋果呢？就會係一個蘋果怪獸嗰個牌子嘅蘋果。咁所以就阿 Mu 就 design 咗一個蘋果獸係俾我同另外一個女主，即係俾 MV 去俾人偷咁樣。 同埋好得意就係 MV 就真係我哋嗰、那個做 art direction 嗰個人咧，就真係整咗只蘋果獸啦。咁就係我就企咗喺入面著啦，跟住就我自己飾演翻我自己 design 嗰只蘋果獸咯。咁 係啊，佢自己 design 完自己可以著翻去演繹翻嗰只怪獸， 好開心。 但本身冇諗過，冇諗過 design 完之後自己會著翻嘅其實。 唔係，其實我自薦我自己著翻， 一開始就有呢個盤算， 係因為好開心咁，好似可以扮怪獸， 所以就聽到呢一首咧，就係非常之。开心愉快嘅二话都说啦，咁今年咧，今年即系呢一首之后有冇 plan 都谂住会有几多歌推出啦，同埋系咪都会继续食住呢一种比较 playful 啲、轻松啲嘅风格呢？ 有啊，其实我哋已经喺上年年底 plan 咗今年有啲咩歌啦，同埋大概系啲咩 theme 噶啦，但系嚟紧之后嗰啲歌咧就未必 keep 住系呢种咁轻松愉快嘅、都会试下。曲風同埋想俾大家有唔同嘅感覺，因為想 Wish 唔係就係玩死一個感覺，或者嗰個唔同嘅時段、唔同個社會氛圍都會想有多啲唔同嘅嘢出現去。 好啊，咁我哋今日再次多謝 Wish 嘅四位嘅，謝謝你哋， 多謝你哋啊， 多謝 ，Wish you great success 啊！ 束今日节目，带嚟有 Wiz 嘅二话都说，听日同样时间5至7 show 同音乐再见啦，拜拜。